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3集，大型被坑掉马现场。那位陆先生确实孤僻，不喜欢人多的场合，今天一整天成火跟成水都非常尽心。可在成火眼中，秦冉是庄园里其他随便的人吗？当然不是。成火没有先回答唐青，而是看向秦冉，一如既往的微笑，恭敬有礼。 啊，秦小姐，没事。 成火师兄。 唐青抬头看向成火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成火看秦冉敲门进去，这才低头，声音很低，只有他跟唐青能够听见。 你今天要真是因为陆先生把秦小姐拦在门外，老道可能会直接把那位陆先生赶出去。 闻言，唐青抿了抿唇，心底却十分不甘。他看着秦冉收回了目光，依旧不紧不慢地敲门。唐青有些不懂这个女人，她都说得这么明显了，里面有重要的人物在，这女人竟然还心安理得地敲门，一般都不是该识趣地离开吗？没脑子吗？ 到时候我叔叔要是生气了，我可不管。 唐青不知道说什么，他收回了目光，表情跟声线十分冷淡。成火没有回答，只是跟上了秦冉。秦冉也推开了门，三个人一道进去。屋内正是程俊还有陆先生这几个人。陆先生跟程水显然也是刚来没多久。程俊跟他们坐在书房隔开的会客处的沙发边，程俊跟陆先生坐着，两人手边都摆着茶，程水在书桌边整理文件。陆先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，眉心拧着。听到有人敲门进来，程水把一份文件拿到程俊这里，压低了声音开口道， 应该是程火跟唐青。 他一句话刚说完，门就被人推开，是秦冉他们进来了。秦冉走在前面，程火不管走在哪儿，向来都是落后秦冉一步。陆先生也抬了抬头，不经意地看向了门口这边，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手中的茶杯被他啪的一声放在了桌子上，然后腾的一下站起来。陆先生这个人向来孤僻，性格也沉闷，话不多，来庄园将近一天，其他人都清楚他的脾气，还是第一次见他情绪波动这么大。程水愣了一下， 我都说了，我叔叔不喜欢见生人。 唐青在程火耳边，声音里是十分不悦还有不耐， 你偏要让他进来。 然后也不等程火回答，就往前走了几步。 叔叔没事，我先带您下楼，等待会儿清静了我再带您上。 唐青一句话没有说完，陆先生就抬了抬手阻止他接下来往下说。几步远处，秦冉站在程火前面，面无表情地看向陆先生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 一年多没见，我特地来看你还活着不。 这位陆先生背着手往秦冉那边走，然后绕着秦冉转了一圈，语气熟忍到不行。 还行，活了个人样，没等我去收尸。 他表情一如既往的略显孤僻，但眉宇间的躁郁一扫而空。说话的时候也没有跟程火等人那么言简意赅，仿佛从神坛上下来，带了几分烟火气息。程俊手中的茶杯也顿了顿，他把茶杯随手放到桌子上，然后走到秦冉面前，眉眼一抬， 这位是？ 他的目光看向那位陆先生，除了陈淑兰，秦冉很少对人露出这样的状态，跟魏老还有跟徐校长也不行。 我邻居，小时候经常去他家玩。 秦冉笑了一下， 眉宇间犹如被细雨润后的清染。陆叔叔，程俊本来有些淡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。 啊，原来是陆叔叔，先坐。 他声音温润，态度也是十足的有礼，刚刚还有点不近人间烟火的气息全然消失。陆叔叔不动声色地看了程俊一眼，然后又问了几句秦冉最近的生活情况。旁边唐青还维持着刚刚的表情跟动作，僵硬在原地，脸上一阵清白之色。陈火本就是个暴脾气，藏不住心思也藏不住话，此时脑袋也有些嗡嗡的。只有程水愣了一下之后就平复了心情，去给秦冉倒茶。他清楚秦冉的习惯，茶递给秦冉之后，秦冉就把茶推给了他那位邻居。程火依旧僵硬在原地。依照陆先生对秦冉的态度，若不是知道唐青才是陆先生的侄女，众人恐怕都以为秦冉才是陆先生的侄女。最重要的，依照陆先生的话，他好像是为了秦冉来的。他记得秦冉住的地方是哪里来着？听程母说，好像是一个重点扶贫的山区，一般人都不会去那么穷的地方，人少到不行。云光财团的大佬会住在那里，还住在秦冉隔壁。这一愣，直到吃饭的时候，程火都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因为陆先生在，程母跟施立明就没有出去吃饭，一楼饭桌上多了一个唐青跟陆先生。唐青全程低着头，手捏着筷子捏得很紧。其他人不了解陆先生，他却是非常了解。他叔叔对他爸爸那些人都没有对秦冉这般的亲近，如果不是唐青控制着力道，一双筷子都要被他给捏断了。吃完饭，程火跟唐青就回情报堂了。情报堂的人几乎都拿着饭盒放在桌子边吃着，没有去食堂吃饭。看到程火跟唐青两人回来，都很礼貌恭敬地朝两人开口，尤其是对唐青特别礼貌。杰瑞把电脑上的一串代码递给唐青跟程火看。 程火先生，唐小姐，陆先生还在吗？这串代码好像有点问题啊。 唐青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本身他就奇怪，他叔叔为什么会这么干脆利落地答应他来，现在连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叔叔是为了秦冉来的。那么干脆利落地给了他们一串代码，也大概率是因为秦冉。唐青不明白，他叔叔怎么会因为这样一个人。 这么晚，我叔叔应该睡觉了。 唐青摇头道。程火却是眯了眯眼，打开手机发了一条信息问秦冉能不能去找陆先生。秦冉就回了两个字。 书房。 程火把这串代码拷在了电脑上，这一部分是杰瑞负责的问题，他就顺便把杰瑞也带上。不仅是杰瑞，程火也有好多疑问要问陆先生。作为电脑狂神，有个大佬在自己身边，程火恨不得分分钟都问陆先生。之前因为陆先生是唐青的叔叔，程火就没有多问，眼下他竟然是秦小姐的邻居，态度还这么友好，程火这哪里能忍得住呢？也顺便问了秦冉一句能不能多带一个人，秦冉说可以。能够见到那位传说中的陆大佬，杰瑞拄着拐杖，脸上的表情都显得非常激动，情报堂的都十分嫉妒羡慕地看着杰瑞。这时候的秦冉跟陆先生在书房那边小声聊天，秦冉抱着抱枕坐在程俊身边，陆先生坐在对面，手边摆着一杯跟秦冉一模一样的茶，七片茶叶，一片不多一片不少。 你是京城人？ 听到程俊的话，陆先生抬了眉眼。 程俊点头，表情严肃又有礼貌。 啊，我还有个哥哥跟姐姐。 陆先生心想， 谁问你哥哥姐姐了？ 三个人正聊着，程火跟杰瑞两人都把电脑带到书房来了。程火先跟三位大佬打了招呼，然后看向秦冉。 秦小姐，我刚刚去花圃园浇水的时候，看到花匠在移你的那朵红花。 秦冉靠在沙发上，捏着茶杯喝水，垂着眉眼。嗯，寄回国的。喝完一杯，就把茶杯放在了桌子上。程俊一边跟陆先生说话，随手帮他加了一杯水。陆先生坐在一边，依旧不动声色地看着。程火就没有再多问秦冉，经过程俊同意之后，就把代码问题跟陆先生说了一遍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了电脑。陆先生一直观察着几人，他脑子聪明，从几人的言行就能看出来，秦冉跟他们的关系是真的好。在宁海镇，除了魏子航跟潘明月，应该找不出其他人了。 冉冉， 陆先生看了一眼电脑上的代码，是小黑身上泄露出的一段晦涩智能代码。他侧身问秦冉，眼神是惯有的，带了一些沉郁，语气中带着不解。 你人在这里，他们为什么为了这样一个代码，求我求了一个星期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